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49集。等刺客走了，沈觉从门扇后面转出来，低头迅速离开太医署。他刚刚拐过一个拐角，身后铁靴咚咚踏地，伴着抓刺客的叫喊声便从身后经过。好不容易进了后院，林木交影，影影动动，仿佛每个阴影里都藏了不知名的危险。沈觉在小径上狂奔，只想快点回到夏侯炼的身边。突然有一叠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沈觉心里一惊，转身躲进树后。 什么人？ 司徒锦厉声喝道。沈觉身子绷直，双手握得死紧。 出来！ 司徒锦手举着火把，一步步逼近小径深处。碗口大的叶子刮在脸上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雨林为行动中身上环甲撞击的声音。 司徒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 有人低声问道。夜里的花丛太黑，地上沾了水的青苔湿湿滑滑，雨林卫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猛跳。火把熊熊烧着，在黑暗里撑出方寸的光明。大家背靠着背，面对两面花丛，双手握刀缓缓前行。刺客擅长隐匿刺杀，他们互相把住身后空门，才不会让刺客有机可乘。那些刺客太厉害了，他们在承乾宫损失了12个人，才杀了3人，活捉了1人，剩下的都遁入了黑夜，而那活捉的刺客也用刀割了自己的喉咙，鲜血鼓鼓地流淌，漫过司徒锦的靴子。司徒锦捡起那刺客的长刀，上面刻着篆体的天下白。真好笑，一个行走在暗影里的刺客的兵刃居然叫做天下白。明亮的火光越来越近，沈觉深深拧着眉，正打算主动出现，忽然间他听见弩箭呼啸的声音，一个羽林卫惨叫一声倒在地上，离沈觉三步远的树上跳下一个影子，正落在两个羽林卫的侧面。在他们转身之前，双手刀割断二人的咽喉，瞬息之间三个人没了性命。迦楼罗丢了双手短刀，捡起地上的雁翎刀，用腋下夹住刀，再缓缓抽刀而出，刀身上的血迹被擦干，露出雪亮的刀身。他还穿着那身破烂的工装，身上满是血迹。黑暗中他抬起头，露出秀丽却布满杀气的眉眼。剩下的两个羽林卫吓呆了，惊慌地后退。 喂，你们见过一个人没有？这么高，穿着黑衣服，和之前那些人穿的一样。 迦楼罗在胸前比了比，歪着头问道。羽林卫怔怔地摇头。 哦，那真可惜啊。 迦楼罗扬起笑，举刀劈来。司徒锦拨开众人，横刀对上迦楼罗，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迦楼罗矮身跪地，长刀划过司徒锦的刀刃，身子从他的身侧划过，同一时间左手袖中袖箭射出，钉入后面那个羽林卫的喉咙。司徒锦想要转回去救那两个同伴，却快不过他的步伐，他如鬼魅一般逼近羽林卫，长刀从上往下撩起，在他的脖子和脸颊上划出一道笔直的红线，血腥味在花丛中蔓延开来。他竖着刀刺入羽林卫的身体，血溅湿了他的脸颊，地上的人彻底没了声息。司徒锦绝望了，他和他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 司徒锦握紧手中的刀，缓缓吐出一口气。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，他站在花藤底下，整个人藏在阴影里，只有那柄雁翎刀凄冷如霜，刀尖滴着鲜红的血。 喂，老娘赶时间，不打了行不行？ 他懒洋洋地开口。司徒锦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冷冷道： 职责所在，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 哼，无聊。 他嘀咕了一声，他还没有嘀咕完，司徒锦忽然发动了，实力不济便只能出奇制胜。那几乎是一瞬间，司徒锦双腿微曲，像一张拉满的弓，然后弓弦离手，他像一只有去无回的利剑，斜裹着风雷之势扑向伽罗罗的面门。他屏住了呼吸，耳边只有风声，疯狂的呼啸。他看见那个艳丽的几乎锐利的女人抬起头，碎发下的眉眼浓郁如墨笔勾勒。真，他挥出圆月般的一刀，弧线封住司徒锦拼尽全力的一击。伽罗罗没有硬接下司徒锦的刀，而是在刀与刀相遇的刹那间错身向前，他的长刀划过司徒锦的刀刃，发出金铁相擦的声音。当司徒锦呼出屏住的气的时候，他感到冰冷的刀刃割开了软甲和他肋间的肌肉，温热的鲜血喷薄而出，他的衣甲都湿透了。 你的风雪刀还没有练到家，没有本事谈什么职责？年轻人应当多惜命才是。哎，可惜啊，又少了一个风雪刀传人。 他把刀扛在肩上，留给司徒锦一个吊儿郎当的背影。司徒锦扶着刀跪在地上，手试探着摸了摸肋间，果然满手的湿热。林间忽然转出一个人影，是一个身材孱弱的青衣小太监。司徒锦费力地抬头，看到小太监有些苍白的脸。 别怕，他应该不会回来了。 司徒锦轻声道： 你是前西四所的沈公公，我认得你，我以前在四所当过职。 沈觉的脸庞在花叶的阴影里道： 大人知道奴婢藏在这儿？ 司徒锦打眼瞧见沈觉怀里的药包道： 早就发现了，只不过没有戳穿你。 司徒锦眼皮越来越重，说话的声音都发着飘。 你是去偷药的？难怪这么晚还出来。 奴婢的同屋病了，咱们身份卑微，没法请医证，药又用完了，只好出此下策。 他一定是你很好的兄弟吧？ 司徒锦的眼皮越来越重，说话的声音都发着飘。 真好啊，我的兄弟都死了。 他看着满地的尸体，鲜血浸润了泥土，棕黑的土被染成了暗红色。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把他当兄弟，但他一厢情愿地觉得曾一起并肩作战同过生死的伙伴就是兄弟。花藤上的露珠滴落在他的脸颊上，冰冰凉凉的，仿佛能透进心里去。京师的春天真冷，他模模糊糊地想，手都要握不住刀了。沈觉眸光寂寂，心里默默想着，现如今夏侯恋的确是天底下对自己最好的人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